好，翻嚟第二節。嗱，今日嘅主題咧就係南極金字塔、納粹黨 UFO 啊。嗱，咁頭先我哋講就稍微 V 運運嘅嘢啦。咁開始講啲唔咁 V 運嘅嘢先啦。咁呢個唔咁 V 運嘅嘢，技術員可以去嗰個電腦嘅圖片嗰度啊。咁呢個就叫咩咧？嗱，你出翻我哋個樣先啦。啊，就係叫做咩咧？巨人計劃。 嗯。 咁啊 ，project 好易解啫嚇。呢個 RISA 咧就係德國德文嚟嘅。 嗯。 咁嗰個中文嘅廣東話翻譯咧就係巨人。咁呢個巨人嘅計劃咧，係即係出自啲乜嘢嘅背景咧咁樣？咁大家知道啦，就係1941年嗰陣時候咧，就應該都唔係係咪41啊？39年啊。 嗯。 咁咧就英國咧就俾呢個德國咧攻打嘛。 嗯。 咁就發生過咧就一個英倫大戰啦，即係喺呢個英倫海岸上空咧就德國同埋英國嘅空軍交鋒。 係。 咁當其時咧，事實上咧，英國咧就處於挨打嘅位置，咁啊，淨係只有德國炸佢，就冇英國炸翻轉頭咁啊。咁但係呢個局面咧，去到1942年開始咧，就開始出現一個轉變，就係咧盟軍咧就嗰個反攻嘅力量相當強，尤其是喺呢個美國加入咗之後咧，就大量嘅德國嘅城市咧就被轟炸，而且轟炸嗰個威力係相當之強大。咁德國當其時咧就諗咗條橋啦，就係如果咧我哋唔能夠喺地面度有工廠去生產嘅話咧，咁我哋就要開始轉移去地下啦。 嗯。 咁原來法國咧喺當其時咧係動員咗大量嘅人力咧，喺呢個德國同埋喺中歐嗰度咧掘咗好多個地道。 嗯。 咁而家呢個即係呢段歷史咧，我覺得幾係奇怪嘅。 嗯。 原來都近年先至 爆出嚟 追查， 嗯， 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去做嘅地點咧，唔係全部喺德國嚟嘅。而家即係話表面上我哋睇到咧，就好多喺波蘭。咁、而且喺波蘭咧，就嗰個工程係好巨大喎，係點樣咧？係起到而家呢啲咁嘅碑道喎。 嗯哼，好巨型啊！ 巨型啊！嚇， 係 我覺得一個比較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好奇怪的地方咧，就係、是、啲人好似唔係好想查呢件事咁樣。第一樣嘢咧就係呢啲查呢啲咧，據我嘅理解咧，唔係官方查嘅，係民間動員自己嘅力量就係查的。咁、而且入邊嗰個工程嘅施工嘅技巧咧，一定好過而家呢個沙中線嘅紅磡站。咁多年冇冧過， 就留咗喺度。 系啊，咁主要嘅原因系咩咧？就系咧，当呢个盟军佢哋攻炸德国嘅地面嘅工厂嘅时候咧，佢系将呢啲全部呢啲咁嘅高科技工业系转移去地下， 系 吓，其中又包括系火箭基地， 嗯， 系咪啊？咁换言之咧，呢个德国嘅地道嘅建造的能力咧係相當之強大嘅。咁問題就嚟啦，而家表面上睇咧，就話呢啲工程咧係未全部完成嘅。但係有個疑問就係、除咗喺呢個歐洲嘅地方，德國有冇其他地方都做同樣嘅事情？或者延伸出去。咁呢個延伸出去咧，其實就大家要諗一諗一個可能性就係點樣咧？佢做咗呢啲地道之後，即係呢啲地道嘅秘道之後咧，喺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輸嘅時候咧，佢哋將德國嘅好多戰略嘅物資，包括其中一樣嘢，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嚟嘅。張文神秘真係要講嘅，就係納粹黃金啊。咁呢個題材係咩咧？呢個題材好有趣嘅。我即係順帶又嚟少提，我睇下幾圖嗰個意見，因為可能將來可以寫個劇本嘅呢、這個。就是、話説咧，當其時咧，佢哋充公咗好多人、其他人嘅一啲財產啦。譬如是很多在歐洲的猶太人的 財富，尤其是猶太人 財富啦，咁啊唔係局限喺佢哋噶，大家記住，佢哋將佢哋手到啲金都用咗佢、譬如原來當其時啲人好中意裝金牙喎， 你我而家我諗冇人傷金牙啦，我係見佢泰神傷金牙啫。但係而家冇人傷金牙。 但係以前嘅中國都有嘅。 我見過，我細個嗰陣時見過啦。喂，大佬，而家要傷金牙真係嚇死人啊，大佬。 多嘅， 多嘅， 以前好多嘅。咁樣就喺大戰期間嗰度，尤其是二十世紀嗰個世界大戰期間咧，都有講嘅，無論東方或者西方都係即係搜集呢啲咁嘅財富，尤其是黃金，然後就將佢咧去全部結集埋一齊，然後唔知點解唔見咗，即係收藏咗一個秘密嘅地方。 呢、這個啦，呢個題目本身咧，佢嗰、那個挑戰性相當高嘅。 係 挑戰性相當高嘅原因係咩？就係、是、因為咧。你做統計已經很難，譬如話當時他哋納咗幾多金，第一樣嘢這個統計本身已經難嘅啦。第一納咗啲金，揾翻幾多金之間個差價有幾多咧？ 係 呢、這個亦都係難嘅，因為有啲譬如舉個例去咗瑞士咁樣，係咪瑞士拎翻出嚟咁、你又揾唔到啦咁樣。係咁啊嗰個真實情況就係到近年都仲喺度拗緊啲問題嘅，即係譬如你突然間喺邊度唔知揾翻啲畫出嚟，原來當年俾人納 Q 咗嘅，咁跟住個事主話：，係我嘅，咁、那個瑞士銀行就你點證明你嘅先 ？OK， 咁到嗱，即係坦白講。過了成幾十年了，到而家仲呢啲問題未解決㗎。咁而家當事人係冇乜條件解決呢啲嘢嘅。咁呢啲金用咗之後，呢啲金即係收咗之後點咧？就原來整咗啲金塊。呢金塊咧就嗱喺度睇到啊，999.9啊。 納税金塊。 最緊要係呢個符號嘛。 係有呢個符號。 有呢個符號嘛？咁呢個睇到啦，就德國 Reich Bank 啦，德國帝國銀行啦嚇，呢、這個就一個 K 路啦。就999.9金，九金啦嚇。咁咧呢啲咧就我唔知道而家揾唔揾得翻啦。其中有一個點解我哋會話即係好值得神秘之嚟做嘅問題咧？傳說有啲去咗澳門，經葡萄牙，一途，但係當然冇參戰啊嘛。澳門亦都係中立區嚟嘅，當其時有啲就去咗澳門。聞説咧就有一個我諗你識嘅人啊，我幾肯定你識嘅嘅人嘅爸爸係做呢樣嘢。你知道我讲边个？我师大， 人人都有爸爸噶啦。你咁讲已经好空泛， 唔系空泛啦。 不过系香港、澳门唔好睇少，有好多呢啲叫做系上世纪留低咗好多啲呢啲叫做系历史嘅苏州嘢嚟嘅。 系啦，嗱，喺度。头先我讲嗰烟竹，我识个咪爆咧，我担保你零食。 系 ，OK， 好啦。咁呢个问题就嚟，点同头先个有关？就系。好多呢啲金咧，原來係透過呢個地道咧，係運出去嘅。係咁，於是傳說咧有一個叫納税黨黃金列車。呢個題目值唔值得做劇本咧？ 肯定得啦。 係啊， 係啊，因為成個嗰個歐洲咧，好多尤其是你講波蘭嗰度咧，好多呢個地道咧，就已經變成咗其實今時今日咧，有已經唔當咗，其實有一啲叫做係未被發現嘅一個遺跡嚟。甚至咧又有啲人或者有啲地面嘅嗰啲市民咧。神秘失蹤，其實佢自己走落去下面嗰度住嘅，自己咧匿埋喺嗰度都有。咁依家變成咗個社會現象。 係啊，這個很奇怪咧，就係咧，今年啊三月十號咧，就係波蘭官方證實咗有呢個納税嘅地下嘅黃金列車證實咗，但我唔知佢而家係咪揾得翻，同埋咧，揾得翻之後，會唔會物歸原主啊？ 係 嚇。咁就有人咧就喺呢度講咧，就花四十年嘅時間去揾呢部車啦。咁嗱好啦，嗱呢個題目咧就同我哋之前講嗰個咩咧沙拿鳳文寶藏咧有少少近似，就係咧喺嗰個即係第二次大戰嘅時候咧，就佢哋將好多喺中國或者東南亞咧，佢哋搜掠咗個財富咧，就賣咗菲律賓嗰度，咁跟住咧就啲人走去揾啦，咁納税黃金亦都有預示噶啦，就係咧。佢哋當年納粹黨咧就搜集到黃金喺歐洲度搜刮翻嚟嘅，咁但係咧戰即係戰敗嗰時候，佢哋冇將啲黃金交出嚟，咁跟住佢問係去咗邊度啦？去邊度咧？其中一個可以想像嘅解釋就係透過啲地道咧運咗出歐洲，咁其中一個好無厘頭咧就係話咩咧？就係、舉個例啦，喺舊年嗰度咧就話喺呢個冰島附近啊，可能有一隻戰艦咧。 就藏了呢個1.3億嘅納税嘅黃金， 嗯， 即係海底啦。咁，如果係嘅話咧，咁誒啲人咧走去揾嘅時候咧，都可以花啲即係好似呢啲咁嘅即係好勁嘅嘢嚇。 好過去揾鐵達尼啦。 好過 呢個裡面有金汁啊， 有金汁啊， 唔奇啊，因為而家你都係計唔掂嗰條數啊嘛，係有好多失蹤咗嘅寶物唔知去邊啊嘛。 係啊嚇，咁咧就呢個係其中一個諗法啦。第二個諗法係咩咧？大家知道當年納粹黨有潛艇啊嘛，有潛艇咧，佢哋就可以將呢啲黃金咧，用潛艇運咗出去。而最奇怪點咧？就德國當其時投降之後咧，有幾隻潛艇冇投降噶。 嗯嗯，係。 你記唔記得？ 有 幾隻潛艇係。 我提過啦，係啊。有啲去咗巴西啊，有啲阿根廷啊， 有幾隻咧就我諗事隔半年之後先至幾個月之後先現身嘅。 係係。 啊，咁當然可能幾個月都喺度啦，佢蒲個頭。但係當其時有啲人接濟佢哋。 嗯。 有啲咩咧？咁點解去阿根廷咧？咁樣？當然阿根廷就對納粹黨就好同情啦，好似貝隆嗰啲咁樣啦。但問題就係你可以諗一樣嘢，去阿根廷就可以去南極咯。 係啊，可能近咗啲，近啲添嘅。 係啊，近啲添。咁呢個就涉及到一樣兩個疑問啦。如果係南極嘅話，咁佢哋會唔會將呢啲即係財富啦，唔理唔好理佢咩都好啦，就即係擺咗喺南極附近嘅地方咧？ 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以前也都花一個即節目的時間去講的，就是納粹黨那裡建立了南極基地的。南極基地的意思就不是一些好像我們今天講的那些啊這麼成熟的地，就是一個拆旗的。這個是 confirm 了，這個你不需要當神秘之夜的，這個是客觀現實來的。問題就是呢，他們會不會透過潛艇擺了那些一些東西在南極那裡，這個是有可能性的。原因是為什麼呢？因為南極咧，我哋而家肯定一樣嘢，就喺嗰個冰嘅底下咧，其實好多窿嘅。而啲窿咧，那個幅度咧，就直情好似頭先我哋見到嗰啲隧，即係呢啲即係納粹黨做即 係呢啲秘道， 秘道咁樣嘅。咁我哋原來咧，佢哋唔知幾時咧，1930幾年嘅已經係派咗好多潛艇嗰度咧，做曬嗰啲地質嘅探究啊。咁你記得前一排買套戲，咪邊個呢個 Jerry Butler 做嗰套嘢？ 嗯哼， 係咩潛艇咩戰啊？ 係嗰個潛艇殲滅戰 就類似咁樣啦。哦，原來咧你喺嗰度布曬房嘅，你淨係識嗰個咁嘅即係地圖咧，你先至有個地圖咧，咁你先至可以去到嗰度嘅。 係水底地圖 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想象一樣嘢，就係咧在這個納粹黨他們投了行之前後呢，他們曾經是做過一些 大規模的 補救工作，就是將他們的人和就是一些物資呢轉移了去世界不同的地方，其中一個呢就是南極，這個因為呢當其時呢在1930年的時候呢，他們就有相當之詳細對南極的冰底下的 地質結構 做過詳細的分析。 現 在這裡也看到就是這個不是完全否定的可能性，因為呢在這個近年去年不是今年不是去年是一隻呢納粹黨的潛艇呢就竟然呢就找得出來73年之後。咁好啱第一樣嘢啦，就係當其時德國投嘅時候，呢隻潛艇冇投到航咯， 係失咗蹤啦。佢當時失蹤咧，而家揾翻 而冇投航咧，佢正統歷史係冇話俾你聽嘅。佢係將呢啲嘢咧就啊，即係總之呢啲嘢失咗蹤啦咁樣。咁失咗蹤呢啲嘢去咗邊度咧？就喺歷史上冇解釋過。就正如頭先咧，我哋好奇怪地咧，就係嗰個巨人計劃入邊啊，呢秘道咧。點解唔喺戰後立即走去清查，走去 check 翻，即係究竟佢哋立咗啲黃金邊咯？而等到幾十年之後咧，先至俾民間嘅力量咧去做，仲要係政府係被動地去 confirm 呢樣嘢。係咁啊，幾同你覺得呢個係點解釋咧？ 呢個即係最簡單咧，就係話好多人咧，即係各有各懷鬼胎，各個國家咧裡面咧。 查就自己私自去追查，就唔好咁公開。咁啊查到嗰時咧，就即係嘅地下執到寶，問天問地就攞。 你知唔知而家唔一定係地下天跌落嚟嗰啲錢會？ 小心啲啦嚇，會撲。唔係佢事實上我哋都神秘之嘢咧，我記得咧都有講過咧，響啱啱四六四七嗰時，其實聯軍啊，去接近五千人嘅嗰個軍隊都走去南極，你揾咧，即係睇下存唔存在有呢個叫做納粹嘅南極基地出嚟啊！咁啊有呢個咁嘅行動，但冇呢個結果講出嚟嘅。咁啊，而家今時今日咧，你睇到就係呢一段新聞就嘅抄翻出嚟就講啊，然後喺嗰度咧，自得人就揾到個納粹潛艇出嚟啦。 係啊，好啊，嗱呢度咧。我而家用Cursor highlight 咗呢度，佢亦都有講呢度啦，就喺戰後咧，有好多關於高級納粹黨嘅，就透過潛艇同埋將納粹黃金咧搬走嘅，即係安全地方嘅一啲傳聞。咁而家揾到呢只 U3523咧，就正正咧間接證實咗呢啲傳聞咧係有理由嘅。 係 U3523， 係啊 U3523。咁頭先幾圖講嗰個講法，我覺得就可以用嚟解釋咧，就點解咧戰後咧啲歐洲部分嘅國家咧，佢唔係太主動咧去追查呢件事。咁我諗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咧，如果揾到嘅話咧，佢哋就不一定公開嘅。 係，應該就係好大量嘅黃金嚟嘅。咁同埋喺個黃金嗰度咧，都又順帶提一提啊！你都開頭嗰時講佢納粹同 UFO 嗰啲有關係咧，就一直係傳聞。其實喺有好多 UFO 喺地球嘅出現，喺太陽系嘅出現嗰原因，佢哋都其中有一個線索嘅，啲人喺度追查嘅，就係佢哋揾一啲叫做太陽系嘅能源，而嗰能源咧正正就係黃金。而嗰黃金咧，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嗰個價值咧，即係喺一個叫外星有個傳說咧，佢哋唔單止當佢咧係一個叫貴重嘅物質，而係佢係認為呢一種物質咧就可以變成咗一種原料嚟嘅，一種製造原料嚟嘅。咁樣就呢個咧就係一直咧即係你研究飛碟學裡面嚟講咧係其中一個好大嘅議題。 好，嗱，技術員要翻嚟一個正常嘅版面啦，因為呢本書啦，啊，技術員佢有可能即係去咗另一間房啊，所以我哋唔好呢個帳，我哋有一本書先。咁呢本書係咩咧？就希特拉飛碟，咁啊，基督借俾我嘅。咁我哋即係呢度咧就差咗筆啦，因為咧呢，這個我哋今日都要講嘅，但係呢度即係幾條題，我哋就要提曬提啦。頭先幾條提過就係佢當其走去揾咧，即係呢個能源係咩咧咁樣，就係呢個叫維利啊。VRIL， 咁呢個題目咧，我諗相信香港好多網台咧，即係都涉獵過嘅。我哋就比較即係我哋提過，但係冇詳細當一個題目去講。咁呢件事係點嚟咧？呢件事咧就我哋以前去講呢個納粹嘅飛碟嘅時候咧，我哋就冇咁即係冇將呢段歷史原本咁交出嚟。就係咧，以前我哋去講嘅時候，記住要去一個正常嘅版面先啦，因為我哋要收本書出嚟。咁呢本咧就係阿基督借俾我嘅，就係，是，德國納粹飛碟史啊。咁嗰個歷史，我哋以前交代咧就係話喺呢個1930幾年嘅時候咧，佢哋就揾到一個科學家，就應該奧地利人嚟嘅。就呢，這個科學家咧，就佢喺個水流入邊咧，佢睇到一種力量出嚟，就係，是，可以造成一種近似即係反引力嘅一種咁嘅力量啦。咁我哋就將佢轉移喺呢個飛碟上邊。咁呢個飛碟嘅研究咧，同我哋頭先提嗰個原因有關嘅，就係，是，因為咧喺1941-42年開始咧，納粹黨嘅空軍咧開始處於劣勢，德國嘅空軍開始處於劣勢，就俾人轟炸。咁我哋要諗好多橋出嚟，就係點樣有啲飛機快啲啊，唔使係螺旋槳嘅。或者是怎樣可以直升的，不用有跑道，因為跑道很多時候被人炸了，這個不用螺旋槳，後來我們發展了這個噴射機出來，這個是他第一個即發現出來的。第二個即為什麼要直升呢，就是飛碟那個了。這本書裡面就相當之多的文獻呢，去確認了就是當時他們的而且確做了飛碟出來的，這個我們以前講過的。但是到今時今日2018年的12月22日咧，咁我哋開始咧就有少少修正啦。呢本書都冇講喎，但係咧而家你睇某一啲嘅講法咧，就唔係咁樣嘅。 就是说呢这个这样的飞碟或者反应力的知识呢就不是始于1930年代纳粹党的时候、 嗯、 其实就始于另外一个组织我们以前提过就叫极北会、 嗯、 Thule Society 或者 Thule 我估计德文应该这么读就是 THULE 那这个极北会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呢在一些最极即是最最冷的地方最最極端的地方特別是北極 、啊、 就是阿里安人他們原本即是、有文明開始的地方的、 嗯、 他就說呢以前的這個亞特蘭蒂斯的文明或者這些阿里安人文明他們有一種超能力的、 嗯、 即是我們現在不是可以飛的 是 那要認識這種的能力呢那就透過什麼方法就不是科學研究是通靈的、 嗯 啊咁呢個通靈呢就有一個女士呢我哋以前亦都提過就是 Mary Orsak 呢、 嗯、 個呢傳說呢就係呢個 Thule Society 入面其中一個識通靈嘅女性嚟嘅就由佢將呢種咁嘅知識俾咗因為透過通靈呢個途徑係俾咗當其時呢個 Thule Society 咁、 嗯、 你就會問啦呢、這個極北會同納粹黨之間咩關係呢呢、這個納粹呢、這個極北會其實就係德國工人社會主義黨的前身的、 嗯、 所以前身也就不是這個會解散了之後這個組織出現、嗯、納粹黨出現的話搞這個極北會那班人其實就是最後來在1920年成立這個德找一班僆就成立了一個叫德國、 嗯 社會主義工人黨 當然一個是神秘主義的一個是 勞工階層的、 啊、 其實都是同一班人去做出來的、 啊、或者你這樣說就是後那班呢就是這個極北會的只不過一個是一個表面組織 用個方式融入個社會 的融入社會、嗯、希特拉最初不是在這個德國工人黨嘛他是有人叫他你做特務去聽聽他幫我講什麼咦他去到覺得正我自己先加入結果就 hijack 了整個黨回來嘛、 嗯、 這段歷史到現在很模糊模糊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疑問就是德國為什麼在第30年代的時候他受到這個就是、戰勝國的制裁一路理論上佢處於劣勢，點解突然間喺20年代同埋即係30年代當希特拉上咗台之後咧，佢個科技嘅能力喺幾年之間，喺幾年之間，十年都唔夠啊，係突飛猛進嘅， 係啊，成個同埋嗰種科技咧，一種由之前尤其是飛機咧最奇怪啦嚇，之前有螺旋槳變成咗噴射，用噴射原料咁嚟飛行， 係啊， 一個大改變嚟噶嘛，嗰個係 嚇，咁有兩個唔同嘅途徑嘅，其一就係好正統嘅途徑啦，譬如話，當其時有好多科學家，好著名嘅科學家，譬如話發明即係發現呢、這個即係原子分裂嘅，咁有一班啦，愛因斯坦有一班啦。咁啊，好可惜咧，就呢班人咧，後來咧就因為個反猶太嘅問題咧，就離開咗德國。咁呢個其中一個講法。 嗯 哼。另一個就係話咧，佢哋有啲知識咧，就唔係透過科學嘅研究嚟嘅。 嗯哼。 係透過通靈嘅方法接觸外星人嘅方法，得到翻嚟嘅。 嗯哼。 咁頭先我哋講過咧，就係咩咧？就係透過接觸呢個金牛座嘅不朽五啊。 嗯、 即是一個 星系 一個星系的途徑呢就是得到這個知識回來、嗯、那這個聽來就很嗡嗡但是呢現在呢就是近年呢就嘗試去找即究竟出現這個人、 嗯、 即究竟是哪裡來的樣如果技術人在這裡的話就可以去一個版面、 嗯、 那這個我們以前也都提過的、 嗯 咁呢度見到個共濟會嗰個個符喺度啦，咁呢個 規矩啊，嗰個 就係 Mary Orsak。咁而家究竟有冇呢個人咧，都未知數嘅。咁、 嗯、 呢個就係話咧，佢哋去揾呢個力量啊，揾呢種反引力嘅途徑係咩咧？就係、是、呢個維利會啦、 嗯、 ，Real Society、 嗯。 咁咧就係、是、極北會入邊一個。即是比較小的分支做出來的、 嗯、 但是呢後來發現呢他們呢跟很多納粹黨後期即重要人物呢原來 有一定的關係在這裡、 嗯、 我們講這個金牛座這個就是這個地方來的就是 金牛座不朽五 不朽五、啊、那就 Constellation of Taurus 嘛、 嗯 啊、 就是其中一粒星嚟嘅。咁距離地球嗰個距離咧就係68光年啦。 嗯， 好啦，咁呢部分咧就好威嗡嗡噶，咁大家認得個呢個樣咧就十分之靚女嘅。 係。 咁但係咧近年咧就發覺咧就係佢同傳說之中嘅所謂個 Nordic 啊， 嗯， 即係外星人之中嘅一種金毛嗰種咧， 係 就相當之似喎。 係啊。啊似嘅，好似邊啲班人撞到嗰啲都同啲差唔多啊！ 啊，邊個啊？邊個係沈陽嗰個前置啊？馬照國嗰個前置啊？ 嗰、那個就佢畫出嚟咧，就唔係好國字嘅，嗰、那個就係、是、啊，係有少少嚇俄羅斯味道咁 啊！係啊，咁係咪究竟有呢個人咧？都而家都未能確認嘅。咁但係咧，點解話咁 威嗡嗡我哋都會提咧？就因為咧，你話佢完全冇呢個咁嘅嘢咧，到而家又唔系覺得即系完全 唔系百分百老作， 唔系百分百老作。 嗯， 咁个源于系咩咧？就系源于咧有一个人咧就叫做Willie Ley 啊。咁呢个系真正嘅人物嚟嘅，呢个唔系流嘅。 嗯， 即系喺历史上系真系有呢个人。而呢个人系点样咧？呢个人系真系一个火箭专家嚟嘅。 嗯， 佢就喺佢个回忆录入边咧，佢提嗰件事。佢係當其時喺柏林入邊咧，的而且確係有一班人去利用呢種嘅力量咧，去研究點樣做離開地球嘅一個 嗰啲工具。 工具， 嗯，呢個即係我哋成日講嘅 UFO。 UFO 啦， 點樣做出嚟？ 但係當其時佢哋冇呢個， 未有呢個名， 未有呢個名啊嘛。係。咁佢提呢個時間咧，就係1935年。 嗯。 啊。他就只是輕輕一句，他說他知道在這個柏林裡面就有一班人呢，就利用這種方法呢想找一個維利能量的秘密， 嗯 啊，跟著他什麼都沒有提了，而事後呢就沒有人找到這個這樣的，具體的證據。這個會就不是叫維利會，他是用另一個名字叫做 Society for Truth，我們用廣東話的翻譯就是真理會，好啦，咁呢個咧聽落去咧就開始有少少即係一啲環境嘅證據喎。 嗯，係。 咁跟住呢個維利 VLII 呢個 RL 呢個點嚟咧？就嚟自一本英國嘅小説，就係叫做咩咧？應該係叫維利，即係呢一個嘅個名啊。 嗯。 咁我哋而家再睇睇嗰個。 就揾呢個書名出嚟。 書名出嚟啦。咁但係呢，這個即係，就是，作者本身就唔難揾嘅。 嗯。 因為咧呢，這個作者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相當之出名嘅人啦，就叫 Edward Bulwer Lytton 啊。咁佢咧就應該係玫瑰十字會嘅人嚟嘅。係。咁呢個玫瑰十字會咧就我哋以前亦都提過啦。 嗯， 即係一路都喺歐洲就存在咗，即係話算係存在咗200-300年啦。咁佢就話咧，佢自己咧就識得呢班人嘅，而佢透過一小説嘅方法咧，就去將呢一個咁嘅玫瑰十字會嘅秘密咧，就寫出嚟。咁， 嗯， 其中一個小説咧就叫 Coming Race 啊，即將來臨的種族。咁呢個就係涉及頭先我哋提嗰個維利會嘅小説嘅部分嚟嘅。 嗯。 而奇怪的地方就係話咧，喺德國嘅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敗之後咧，有啲人就覺得呢個人唔係寫小説嘅。 係。 呢個人只不過係透過寫小説嘅形式將佢知嘅嘢講出嚟。 嗯哼。嗯。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一個可能性嚟啦。 係。 咁啊，基督覺得呢個即係存唔存在咧？ 存在，因為我哋事實上我哋即係做編劇嘅嗰啲人咧，都係知道咧，你寫嗰，那個你寫古仔咧，如果那個古仔係 work 嘅話，即係入到主流嘅話咧，你一定要有少少靈氣嘅，一少少有啲靈感或者一啲叫接號嘅單位嚟嘅。咁啊，所以咧即係睇戲咧，就有好多時咧，啲好戲壞戲咧，唔係叫老作咁簡單。你深入嘅層次咧，你就會睇到咧，其實嗰啲古仔裡面咧有好多玄機喺度嘅。 係啊，嚇，咁佢而家呢個即係小説入邊咧，佢就講一個係咩咧？嗱，好緊要啦，呢個就綜合翻我哋以前即係第一節提嗰嘢。 嗯， 一個喺地下嘅種族。他們就好像近乎天使一樣的，他們就叫維利亞，他們就掌握駕馭到一種力量叫維利，就可以利用它用來做一些飛行的和其他的 工作的一些力量的、 嗯 啊在德國呢或者甚至在歐洲其他部分的不局限在德國的在歐洲有部分的人呢覺得呢這個不是小說的題材、 嗯、哼 這個只不過是個作者呢他知道之後即是他不能夠透過一個正式的形式說他即是懂得這件事他講出來的、 嗯、 所以呢大家閱讀的時候呢當真就可以 了、嗯、 是的、嗯、這個呢就形成了在這個納粹黨之前呢有班人咁對於這個情況咧，有啲人去解讀納粹黨咧，就完全同我哋而家嘅解讀完全唔同，就唔係有一班人咧以希特拉為首咧，就識得煽動群眾，去鼓動群眾，利用呢個種族主義咧，即係形成咗呢個第三帝國，即係呢個德國嘅帝國。而事實上咧，佢哋後面班仲呢班人嘅後面咧，仲有一股力量啊， 係 未必係人嚟噶。是一種外星甚至可能外星的力量呢去操縱他們、 嗯、 去令到他們做一些事呢、就是、在人類歷史上是未做過的、 嗯、因為他這個呢、都是特別看一看其實這些很通識的因為當你講飛碟這個呢作為一個叫超飛人工具裡面來看呢這些都是那個叫做工業文明之後的一個概念來的、 嗯、 因為在個工業文明之前的時候其實大家都不會想得那麼細節那麼複雜但是呢就去到的200年前左右的時間呢都大家已經在那裡想像應該我們的可以用一種科藝來去將它呢即人類可以呢有些交通工具呢就是空中飛行咁用呢種咁嘅概念咧嚟去引申咧，就變咗格林兄弟嘅嗰個做飛機出嚟啦。 個時間好接近 嘅，係啊，接近嘅 個時間啦。 所以突飛猛進嘅嗰樣嘢 係係啦。羅德兄弟咧，好不幸地咧，亦都係呢個玫瑰十字會嘅，唔係玫瑰係神之學會， 神之學會嘅 係啊， 神之學會即係同玫瑰十字其實都好， 都係分支嚟嘅，都係其實都係嚟自嗰陣嘢啫。 咁所以咧，你會睇成個嗰個嚟講咧，你。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是純粹一句叫 V 運運如果你知道你會看到其實在追求一種叫做新的 科藝的技術來的 是、啊、 一個工業的技術來的 工業 技 術來的簡單來說呢就這個的就是如果這個看法是、就是、成立了你德納粹黨那個就不是那麼簡單就是不是好像現在我們看 那 麼簡單、嗯、而實際上他們其中的最終目的呢是離開地球的這個就構成了你 Iron Sky 那個 我想法啦， 個諗法啦， 地球要搞基地 啦，唔係地球，唔單止係地球稱霸啊，稱霸之後咧，佢哋要即係離開地球， 即係宇宙航海， 去翻頭先我哋講嗰個地方啊， 係嗰個叫咩金牛座咩？ 金牛座嗰個不 受五 啊，係啊，好，我呢一節喺度完啦，第三節翻嚟啊。